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睇晒，睇咗几节，但系我都有几点系我觉得好值得讲噶啦。首先你会见到佢系喺呢个湾仔温莎工作社会服务大楼啊嘅一个公众地方，即系可以俾你租得嘅地方咧，去做呢个记者招待会嘅。咁当然呢个记者招待会就唔系嗰种喺大酒店开，好似梁振英当年齐心啊、老董嗰啲咁啊，即系你会好清楚，胡官系好想话俾香港人听，佢系一个咩嘅形象，佢系 no bias。就算佢话俾你听佢想 run 呢个 campaign 都好，佢会有钱 run 呢个 campaign 都好，佢唔系嗰种董建华形式嘅使好多钱啊，做到个排场好似自己赢鸠硬咁样，唔系嗰种嚟嘅。佢系真系好想 deliver 一个信息俾香港人知道，就系佢系一个好中立嘅人，佢系一个冇包袱、冇政治包袱，亦都冇偏颇嘅人。咁当然事实上系唔系，我觉得大家需要俾多啲时间睇啦。呢一刻你要太早判断佢系一个庸官，又或者你要太早判断佢系来自某一方面嘅政治势力，佢系出嚟陪跑嘅啫。我觉得呢一啲思维全部都系你有咗结论先去砌翻个分析出嚟嘅思维，呢个系唔合理嘅。我尽量想去一步一步，由一啲大家睇到、亲耳听到佢亲口讲嘅嘢，去推断翻究竟佢出嚟参选嘅原因系为咗乜嘢。咁而系呢一刻啊，我早啲讲我 conclusion， 我系 conclude 唔到究竟佢系咪真系陪跑。但系我一样嘢肯定，佢可以系阿爷嘅 plan B。乜嘢叫阿爷嘅 plan B？ 好简单，2012年梁振英出选系因为唐英年瓜鸠咗，系因为唐公问题，系因为女人嘅问题，系因为唐英年嘅形象太差，所以689身为一个 plan B， 所以佢赢。问题就系话，而家最少都有三个人选到噶，泛民出唔出闸都好吓、啊，最少三个啦。而家我会觉得胡国兴系薯片叔叔嘅 plan B 吓、啊。当然你话佢呢一刻觉唔觉得自己系陪跑，我唔知。你 plan B 咁上届 plan B 咪赢鸠咗咯？我唔知呢一级 plan B 系咪陪跑、啊。上次你都话梁振英陪跑噶，咁最后咪赢鸠咗咯？所以我唔觉得一啲言论、一啲评论。即讲白啲系刘世良啦，佢觉得呢个系要完全陪跑，我唔相信，因为你到呢一刻，而家先系十月，我几成眼都到三月啦，我点知突然间薯片叔叔会唔会爆多四个二奶出嚟啊？我唔捻知喎、啊。咁你万一真系有啲嘢系收唔到科嘅时候，北京要一个 plan B， 佢必须要系一个 well prepared 嘅 plan B， 佢唔会突然间出嚟三月选二月报名咁突然间佢又攞得齐百五个提名，唔会系嗰啲情况嚟嘅。你要 plan B 做得好啲啊，即系你起码做一啲 run 嘅 campaign， 你俾人知道你嘅政治取向系点，即系起码香港人信你。而点解香港人信，就系、是、要挽回一啲 CY 喺呢四年失去嘅嘢。所以你跟住落嚟嘅当选人必须得到香港人嘅信任，或者喺个民望政绩商方面唔好689咁样啊，大佬。即系呢啲嘢系会倒台嘅，仆街。即系李伯芳同我讲过一样嘢，好简单。香港人咧，你系可以唔俾民主自由佢，又或者你可能做啲好 horrible 嘅嘢，但系佢唔捻可以冇粮充，佢唔捻可以冇电，佢唔捻可以落街系冇地铁搭，几样嘅啫，系嘛？有啲人就系话屋企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电，第二样嘢咧电视机，第三样嘢系 sofa。呢啲先係香港人最 basic 最 basic 需要嘅，你唔好同佢讲咩民主自由。你喺隻窗望出去，起码有一半唔係选民，而嗰一半嘅选民有一半係蓝丝。咁你话头先我讲呢一种需要一张 sofa， 需要电，需要冷热水冲凉嘅人，喺你窗口出面有几多？係好撚多。所以你永远唔能够揞埋隻眼话俾自己听点解香港人仲未醒。你而家就係生活喺一个香港人仲未醒嘅社会，你要做嘅係点样令到更加多香港人醒，而唔係屌鸠佢港珠。 呢个系我同港即系所谓叫本土派唔同嘅地方。咁除此之外，地点之外，仲有咩值得讲呢？佢讲嘢非常之有自信，因为点解大法官嚟，我屌系嘛？所以我觉得佢喺应对一啲所谓记者会遇到嘅提问啊，又或者今朝喺晴朗遇到嘅提问啊，非常之自如嘅。你唔好理究竟嗰啲回答系咪百分之一百，一阵间我会督爆佢讲嘅大话。你唔好理，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咪百分之一百回应紧你嘅提问，系咪100%事实？但起码佢系会正面回应你嘅提问，唔会顾左右而言他。呢一样嘢同六八九好唔同嘅地方。你都可以 challenge 我，六八九选到之前都系而家胡国兴呢个样，咁啊选到之后系咪咧？咁啊到时屌鸠我咯，我有眼无珠咯。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刻我必须讲，佢喺记者会又或者记者提问又或者听众提问嘅表现系相当之唔错嘅。佢起码佢会讲一啲候选人唔讲，即系唔敢讲嘅嘢。咁当然就系话你问我打我一句问我一句。佢系冇可能執行到北京100%嘅命令，而呢一样嘢北京 care 唔 care？ 而呢一样嘢系咪北京考虑佢能唔能够成为行政长官嘅条件呢 ？I don't know， 呢一刻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就系话，以佢一个性格，以佢一个咁要面嘅人，佢系做唔出呢啲嘢，即系佢唔肯同梁振英。梁振英系为咗共产党執行一啲死任务，你叫佢。舐佢自己阿妈个閪都得噶，呢人系狗捻到咁噶，即系点解叫六八九咧？唔系冇原因噶，佢真系一只狗嚟噶，舐自己阿妈个閪都得，有咩做唔出啊？一定做得出，但系你可唔可以叫胡国兴舐自己阿妈个閪啊？唔得啦，系嘛？所以我呢一方面对胡国兴嘅表现系，我觉得系唔错嘅，系嘛？第二样嘢，佢提过好多次自己咧系非常独立，佢系冇 bias。冇大財團支持，甚至乎喺整個 campaign， 佢冇問過人好唔好，佢唔係 ask for permission， 佢係話俾人聽，我將會做一件咁嘅事，咁可能問你意見啊，剩啊，咁 anyway， 但係一個咁嘅人，佢應該都係一個非常之清廉保守嘅人，係咪？咁佢當然就係話。佢喺今朝晴朗答咗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如果后生五十年嘅时候，佢都可能会占中，咁呢一样嘢系好合理嘅呢、這个答案。我相信薯片叔叔都会答咁上下嘅言论，因为你要明白喺呢种政治情况，呢一种政治形势，六八九就得罪得太多人，即系好似黄毓民咁，树敌太多，低估咗灭亡嘅能力，咪输鸠咗咯。咁而家六八九系咩啊？低估咗人哋反对佢嘅能力咯，反对对就系阿爷都觉得唔捻对路啊嘛，所以先唔俾你做啊嘛。咁所以其他嘅 candidate 系尽量唔会得失一啲香港人，挑起一啲无谓嘅斗争，系只有六八九佢先会喺呢啲时候挑起一啲斗争，令到北京相信佢系处理斗争、处理危机嘅高手。而呢一个 which is a fucking lie， 佢系一个 liar，that's why this is a fucking lie。好簡單一樣嘢，咁我亦都相信一個佢咁 calibre 嘅人，佢一個有咁美滿家庭嘅人，係冇乜臭屎俾佢挖到出嚟嘅。起碼你唔會突然間掘到一間 BVI 有佢名，又或者佢幾年前逃税，又或者佢喺邊一間地產度服務過，又或者佢喺邊一單交易有幾千萬冇申報，又或者佢幾時冇交税，我相信唔係嗰啲嘢嚟嘅。咁所以佢呢个人系非常之有优势呢啲。咁胡国兴有咩简历呢？原来胡国兴家族就一门多杰嘅，父亲喺香港从事建筑嘅，十兄弟姊妹排行第四。咁胡国兴嘅细佬咧，胡国贤就执业律师，咁创立胡国贤律师行，专系从事民事诉讼啊、商业楼宇买卖，即系做契嘅。佢妹胡超霞就幼稚园校长，都基本上系一个受尊重嘅人啦。咁样佢妻子邓小婷咧就有两个女两个仔，大仔咧做生意嘅。佢大仔个老婆于文英咧就系已故前红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嘅主席，有钱人做生意嘅有钱人。 咁其同父异母嘅妹妹就于文凤，即系周星驰条女。咁你明白佢成个家，即係佢个仔，佢接触到嘅家族呢都系啲有钱做生意嘅人嚟嘅。于文英曾经喺东海堂系大股东，而家东海堂呢俾美心收购咗啦。胡国兴嘅世仔胡雅伦呢就执业律师，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广东省茂名市嘅委员。嗱，佢世仔系茂名市嘅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香港青年联会同埋香港青英会会员、现与舅父邓国强呢就同于叔叔胡国贤嘅律师事务所工作。咁唔好话俾我听呢个系冇红色背景，亦都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知咩叫中央吓。点解我会话我督爆佢一个大话呢？佢喺个记者会上面答咗个问题。佢喺收风又或者同人食饭嘅期间呢，佢知道中央嘅回应就係冇回应。咁我想问下，你去同人摸底，你同中央冇接触，又或者你唔识咩叫中央，你又点知道中央嘅回应係冇回应呢？呢唔合理㗎嘛呢啲嘢。咁当然你话哦，呢个系呢啲系个 white lies， 即係大家都明啦係咪？咁你做一个咁嘅举动，你就算唔知自己赢唔赢都好，你唔会想做一个举动系全世界争鸠你嘅。所以你必定呢，你会揾一啲相关嘅人士，你睇下有冇人会叫停你。即係当然你又冇人支持你唔紧要，有啲嘢你可以自己争取返嚟。问题就係话，如果有一啲人好唔想你去选，可能嗰啲人会用一啲方法影响到你屋企人，咁 sorry 啦，我都讲咗我一定系懦夫嘅呢一刻。係咪？咁所以就係话佢都系一个懦夫，咁大家都肥佬，大家都四眼，大家冇乜头发，咁大家系懦夫好乌卵奇咩？唔奇系嘛？咁所以你做呢啲咁大嘅政治举动之前，你要去同啲相关人士攞下意见，又或者就系话你会唔会好唔中意我做呢件事？呢个系一个礼节性一定要做，尤其是你对抽中联办。当你摸翻嚟嘅答案系冇意见，即系话佢唔反对你就算咧。呢个喺好多人心目中就系一个政治解读啦。所以点解你会睇到？哪边相一个叶刘淑仪嗰种酸溜溜嘅味道，屌啦性，即系好似啲二奶咧。嗯，你做乜买咗啲戒指俾佢？我又要条链。但系个老公一句执埋嚟，屌你老母！你上个月咪买捻咗条链啦，又叫我买，扑街啦你！唉，我呢几日出埠啊，唔喺度，你自己食自己啦。叶刘淑仪就系一种嗰种酸溜溜嘅味道。哪边相有人就起起含含准备选，佢仲要去睇下选委选成点，屌你啦！你选唔选呢嗰啲支持呢，你系即系半年前一年前你已经准备搭通天地线，你已经问定先㗎啦。你而家要睇下选委选成点，咁你话俾我听选成点你会去选啦。屌你老味，即系你讲大话，你唔好讲呢啲啦。但系叶刘淑仪有样嘢好，即系开宗明义就系唔能鍾意你 CY。晴朗又访问佢，佢又话 CY 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啦。边个好啊？佢最好系嘛。咁薯片叔叔边样好啊？各样样都唔好，做十年完全冇建树，我都讲撚咗。你跟住 CY 呢个老细，你点撚样做嘢啫？所有嘢都系你 under 佢，佢叫你去死你就去死，佢叫你做乜你就去做乜，系嘛？喂，你个老细永远啱噶，你系唔可以话佢错，你先系一个好嘅同事啊嘛，你先系啲好嘅头马啊嘛，唔好忘记，屌你咪你做过阿薯片叔叔老细噶，而家人哋一句将翻你。我呢十年鱼冇乜见树都仲挨到今日，基本上我都有啲天才啦，我非常之赞成，即係喇沙仔有到好有呢一种幽默。你係唔可以好似梁振英嗰种乜撚嘢都硬邦邦，你闹柒我一句呢我笑笑口唔回应，跟住喺背后做十样嘢督返你转头。即係呢啲嘢喺香港呢係即係我觉得嗰种囚容政治喺香港嘅，即系喺大陆喺香港中囚容政治官场文化搬嚟香港真系唔适用。即系当你要硬生生好似过去四年梁振将啲嘢搬嚟香港，你都会见到个影响系好捻大。而家香港人眼中睇到嘅就系话，无论你系由上至立法局，下至系一间私人机构，你都可能有啲党组、有啲共产党党员渗入咗去。你呢家系好捻惊，你俾你身边嘅人批斗，又或者你好捻惊，你投票嘅时候你唔投俾边个会有后果？呢啲就系梁振英喺呢四年做来嘅业，即系香港三权，即系三权分立，基本法有写嘅嘢。你睇下呢一排 佢头马阿傻强讲嘢完全系唔合逻辑，冇道理，一面皮。咁你香港人点信你啫？你鬼唔系神憎鬼厌咩？香港喺阿爷心目中系一个特别地位。如果你系能够任意将香港变成深圳，或者将香港变成一个完全同中国大陆冇同，即系冇唔同嘅省市嘅话咧，我唔肯定呢一样嘢北京好中意见到咯。即系呢个系北京其中一样面子嚟噶嘛？你即系话将一国两制完全置诸脑后啦。而家未等到2047，而家过咗廿年啫。问题就系话你喺呢廿年。你有啲咩依郁？你即系你真系觉得北京系好中意见到咩？我真系唔系好觉噶。继续讲翻胡官第一句咧，喺佢喺个记者会度，第一句就是香港太撕裂。即系我非常之中意呢啲好简洁、好清楚嘅答案，就系、是、佢第一句劈头话俾你听，用几个字话俾你听，点解我要做呢件事？因为香港太撕裂，而撕裂嘅原因正正系佢做紧嘅嘢，因为佢嘅对手系梁振英。你好清楚嘅呢条路线，当你有人咁高调喺唔同方位、唔同时间、唔同人物，你都讲得出香港大撕裂系由梁振英造成，你好难俾呢个人做落去嘅。即系如果我系北京，你可以系北京嘅一个附加产，但你唔可以北京嘅一个笑柄，你唔可以不断咁帮北京孭镬。你可以好撚容才咁，好似当捞争咁，冇问题嘅。但你唔可以不断制造一啲新嘅问题俾北京啊嘛。即系当然，你呢一刻觉得清政而家系阶下囚，你可能俾两个蚕虫师爷埋伏喺清政身边，用两个字支拿就已经废咗两个人武功，跟住将港独呢个议题炒到气咁合，你就觉得系自己嘅功业。即系呢啲系好撚玩火啦，两睇。即系当然呢啲系大人物嗱。我好 fair 嘅，你可以将自己全副身家性命财产压落去一铺而赌大势，我觉得你真系一个大人物。Sorry， 小弟唔系一个咁嘅人，即系喺我过去听所谓叫网台节目，又或者我接触嘅人，边啲系啲咁嘅人咧？肖若元就系咁人啦，即系所以佢绝对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一个赌徒。我唔系赞佢，即系佢绝对系一个赌徒，而可以赌到咁大，对自己咁有自信嘅人。即系我都觉得佢系值得人尊敬嘅吓，即系起码呢样嘢我唔够间屎做，我系好懦夫、好卵窝囊，所以千祈唔好当我系咩 opinion leader， 我唔卵系吓。你最 opinion leader， 你听萧若元啦系嘛，咁卵中意赌大。既然佢讲得出香港大撕裂系由梁振英造成嘅，佢不断咁话俾人听，我胡国兴三个字就等于中立，就等于不偏不倚，等于清正廉洁咁样。咁我就觉得佢係将成件事将佢三个字将自己嘅人格压咗落去 campaign 嗰度。无论如何佢系咪结果上系陪跑，佢必然呢一刻自己系真心相信嘅。咁当然就係话你如果有个中央所谓叫中间人去联络胡国兴，就话喂肥仔你呢一铺同我落去陪跑，到最后你一定唔赢嘅。一定唔赢嘅。你胡兴会唔会做呢件事？我觉得佢唔会做。我相信佢做嘅决定系理性嘅，即系我反对一种睇法，就系话你觉得中共做嘅嘢完全系唔理性，因为佢要执行佢自己嘅政治目的，而佢联络又因佢差遣嘅人，全部都系100%会听从佢嘅差遣，完全唔考虑自己做一啲唔理性嘅决定。有呢、這个系梁振英，但系系咪100个人100个都系梁振英？我唔同意。你可能会揾到50个梁振英，有50个。有啲做有啲唔做啦，係咪？即係当然佢叫我死唔通我真係去死咩，炸炸低低咪射撚咗去鑊佢囉。当奴就係呢咁嘅人啦。但係问题就係话佢唔係一个完全就北京差遣，佢或者有少少自己思想，又或者佢唔会做一啲唔理性嘅嘢。咁我觉得呢个人喺呢一刻佢就已经比梁振英好，你諗下。你係想一个完全唔理性執行北京命令嘅人做 CE 呢，定还是一个佢都有3-5分良心嘅人，佢係有时有啲子弹会帮中央党，有啲呢佢都会 refuse， 佢都会唔做嘅。咁大家我觉得呢一个希望，即係呢个系最好嘅希望嚟㗎啦。即係你希望呢个人有几分人性，唔系希望佢就係话佢有咩建树。即係我觉得 你如果仲系觉得呢次司仪嘅选举，你系期望有咩建树，咁你可以翻翻火星生活，你下四年先搭翻 UFO 嚟香港，呢个香港唔适合你生活，系咪？佢嘅记者招待会里边咧，其实好早已经讲，政改系佢一个非常之重大的任务，甚至乎佢将呢个 time frame set 喺第一届，系头五年已经要做啦。即系而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佢同一个人，即系佢就证明佢唔系同北京有一个好高度联系嘅地方。当然政改 initiate 嘅喺香港。但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框架，没有一个浪在这里，你 initiate 是没有用的。因为当然就是胡国兴的讲法，就是说你要在香港凝聚到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就是说所谓叫黄丝蓝丝都接纳的。而在2014年就已经是讲了，就是在八三一框架之下，这个框架是黄丝不会接纳，是有三分一人，也有三分一香港人是不会接纳这个框架。所以就是说如果胡国兴要重新再启动政改，他必然有一个八三一框架以外的一个方案对比中央。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就是只顾自己做事而不想北京会不会有回复给你，即是你搞政改你不会期望北京回复给你就没有回应，是吗？即是 come on， 大家不要问天真，是不是？即是当你选了选得到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唔能夠話撞死馬咁，我在香港啟動咗個政改，出咗諮詢，收翻幾十萬份，而家框架係北京完全係冇討論嘅空間嘅，即係我唔覺得胡國興嘅蠢到咁咯。問題係佢有一個 vision， 佢希望未來五年即係第一屆重啟政改，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啱方向，而呢一個亦都係真正可以幫北京解決呢個大炸彈嘅唯一一個方法。因为好简单，呢一刻啊，你打开只窗对住街嗌，你问啲香港人，你系究竟想呢一次选举咧有你票啊，定还是冇你票？我相信你问十个，无论佢系咪选民都好，十个都话俾你听，佢宁愿有票。我好捻坦白噶啦，当然就系你同我讲咩八三一，唔只要啲咁捻深嘅嘢咧，我都话落你抹。你抹开只窗对住出边咧，系有七成人唔谂明咩叫八三一框架嘅。你系要好多时间解释俾佢听嘅。呢样嘢唔系一步到位嘅事嚟嘅。即系你睇下我哋啲仆街做咗几年网台咧，你都可能改变到少少人嘅习惯，可能系揾到几千个新嘅网台听众啫。但系香港好捻多人，你呢啲工作唔捻知要做到几时嘅。问题就系我信呢一样嘢对香港有用，我都会继续做。你当你一个咁难明嘅八三一框架，你要同所有香港人解释嘅时候，佢唔谂明，佢只系明一样嘢，究竟我有冇票？而香港人嘅诉求就好简单，佢系认为有票好过冇票嘅。咁我相信胡官如果真系推行政改，即系当然假设佢选到咁话啦，佢系应该会提出一个比八三一框架宽松嘅一个方案。但系你话系唔系？完全符合香港人的期望，叫可能冇篩選呢，其實可能只是一樣嘢係有空間嘅啫，係咪提名委員會過半？唔係過半三成，你制唔制？即係好多呢啲嘢咧，擺一個 course 落去，香港人就要明白，有啲 negotiation 唔係 all or nothing， 即係 all or nothing 係一條路線，寫文練係一個非常清楚嘅路線，但係問題就係呢條係咪全香港人嘅路線呢？你只親自落街問人，你唔好問我。我只係講啲好撚殘酷嘅事實出嚟啫。所以，如果你真係有一個人可以能夠解決到政改呢個問題，係真係會有一個選舉，香港人真係可以一票一票投嘅，我相信你一個非常之大功德，亦都係一個正確嘅方向。佢嘅記者會好清楚講到，佢係一個冇 solid 政綱嘅，即係而家佢唔會好似黃維基參選咁去對一份好長嘅政綱喺度。佢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嚟緊時間佢可能會同唔同人溝通啦，去 come up 一個大家都 agree 嘅方向，又或者一啲 principle， 大家都係覺得可以傾嘅，去先寫佢嘅政綱，去先去凝聚一個政綱共識出嚟。而我覺得呢一樣嘢正正係香港人，又或者香港立法會。近呢四年冇咗嘅一种 habit， 回应翻我自己第一个问一个问题，究竟司仪系一个乜嘢嘅岗位嚟嘅咧？立法会主席一捻样， 而家呢一刻係一個嚴重分裂、嚴重政治鬥爭下嘅議會，你當然覺得主席係一個議會鬥爭嘅工具，佢會控制曬所有議程，佢會有裁決，佢會有偏頗。問題就係、是、你有冇諗過一刻呢個議會唔係咁撕裂，唔係咁政治鬥爭？又或者議會是一個公平的議會，議長我是做什麼的呢？基本上它是執行一些在個議會條例又或者議會規例下賦予它的權力，例如主持會議、寫 agenda， 這些是一些沒有份投票、影響不到投票結果或者影響不到政策的東西。其實 more or less 是一個這樣的位置，基本上你是同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愿，香港人觉得横州应该怎样发展，起码就是当区的居民同香港人 compromise 一个 solution 出来，大家都 agree 的，起公屋起几多，有几多宗地不掂得，又或者宗地现在有的东西补偿几多，你搬去哪里，这些是都很直接的东西的。即当你如果将这些问题觉得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又或者大家都要给一个啱和不啱的概念下去，那不用再谈的。我眼中你永远是错，你眼中我永远又是错的，咁使乜倾啫？咁呢个议会嚟做咩啊 ？compromise 嘛。问题而家第一系一个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系冇 compromise， 你一定要死捻晒。第二，而家系所有 negotiation 系俾北京 influence 紧，而 influence 得嚟系只会有少部分人系得益，而呢一部分可能系乡佬，可能系黑社会。亦都可能是建制派，亦都可能是北京。而香港人是要求一个相对地比较公义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家个心目中想一个叫欧美形式啊、英美形式那些完全民主，不是那样东西来的。我先讲过香港人要求的很简单的，有电有水 ,that's it， 有梳化有电视睇，有电有地铁搭。你唔好同佢讲咁深奧嘅嘢，即係嗰啲嘢係要我哋去不斷去將我哋要求提高，不斷去講，你更加可以要求更加多，而嗰樣嘢五年、十年、二十年後先會睇到啲端倪，香港人成長去到邊，完全唔係呢一刻我一定要究竟做個 decision 啱定錯，我話你錯，你話我錯係 compromise 唔到，所以。如果佢话俾人听佢完全冇偏颇，佢嘅政纲系 compromise 嚟嘅，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优势，亦都系一个香港人好易切期望嘅答案。咁今日都睇到喺网上边阿 BT， 咁佢话听到阿胡国兴佢呢两个记者招待会，又或者一啲访问，佢湿晒，咁其实啱嘅，即系如果你接受一个唔系完全英美形式嘅民主。亦都唔係接受一个共产党心目中梁振英管治嘅香港特区政府。Anywhere in between 都係一个 solution。咁你点解唔湿晒，你一定湿晒，好多香港人湿晒。而家胡国兴出嚟就係、是、你要你香港人湿咋嘛。问题就係湿完俾咩搏啊，唔係喎，就係唔係一件事。而家我就会讲我认为 pot 嘅气鬼係乜。基本上胡国兴是一个出来帮曾俊华挡箭挡子弹的假人的一个假身。而这一样东西他知不知道呢？而这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大家有默契的。我成日用一个字是默契。这些大家打眼色就知道，你不要叫我即是跟你坐低，即是屌你好像 TVB 的胶剧那喺个酒吧 lounge 度，又或者喺个雪卡房度，大家攞住支雪卡，揸住杯布兰地摇下摇下，跟住一五一十五，我同你讲我想点，你又同我讲你想点啊？即系喂，屌你唔好问一幼稚啦！呢啲唔捻系现实嚟噶，现实系我同你打眼色，你咬一岌头，大家明白对方在做紧乜嘢啦。而家如果六八九唔系一个最好人选，要点 get rid of 六八九，你就系一个大问题啦。如果你揾一个人同六八九对选，其余嗰个系一个泛民候选人，即系好似以往几届咁就三个候选人，一个两个建制派啦，即系可能就系一个叫陪跑嘅人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泛民嘅候选人。呢种情况系对 CY 好有利嘅，因为 CY 对手只有一个啊嘛， 你只要打谢咗 CY 对面嘅对手，佢自己就胜算最大啦。问题而家就多咗变数，你暂时唔好理范文出唔出人。如果而家真係三个去选嘅话，而家 CY 有两个对手。即係话佢要连续攻击两个人，两个人都体无完肤，佢自己先有机会赢。咁唔系佢胜算细咗好多。第二，你要攻击曾俊华，我相信机会都大。佢始终两个系共事过，起码而家689在曾俊华老细啊。起码就系话喺689在任期间，曾俊华做嘅嘢1510。我相信 CY 有办法知道佢有啲咩做错，啲咩做得唔好。即系当然大错唔会有嘅，系嘛？你相比起 CY 自己嗰啲UCL， 即系UCL 嗰啲，喂 UGL 啊，喂嗰啲唔系错处嚟嘅。CY 咁捻大镬死唔去啦，系咪 ？CY 咁捻错都冇事啦，曾俊华你方冇错咩？唔捻会噶嘛？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一刻佢要攻击两个敌人，咁佢攻击胡兴乜嘢咧？我觉得就比较难谂啦。即系第一，胡兴唔系一个咁高调嘅人 ，CY 要攻击佢有啲难。第二就系话，当一个人咁着重自己嘅诚信，又或者佢真系知道自己生活好检点，佢唔系一个非常之贪钱嘅人，又唔系一个咁贪权嘅人，佢最错好 cocky 啦。呢个法官点可能唔 cocky 啊？冇可能噶。问题就系你 cocky 唔能够成为一个攻击佢嘅原因啊嘛。你可以攻击佢，我唔识自讲，人哋话俾你听，我唔使自讲，我就系听意见啫嘛。我系收集意见同中央反映，你梁振英点回啊？你冇谂得回。所以喺一个咁嘅对局之下咧，梁振英系比较难向胡国兴重战。而家胡国兴就系出嚟做一只烂头卒，就系讲一啲香港人最想听嘅嘢，例如六四有冇死过人啦，例如雨伞啦，例如831啦，讲晒啲最敏感嘅嘢，你问捻晒佢啦。曾俊华系睇紧住佢呢啲问题点样回应，佢俾一个比较中庸嘅答案出嚟。佢知道有咩底线唔掂得，同时地佢知道香港人点样取悦。而我相信，即系呢一样嘢酝酿几个月，即系如无大我，即系如无意外啊 ，touch wood 啊，真系呢三个人今日胡国兴都讲咗，如果真系得薯片叔叔选嘅话咧，佢自己唔会选。咁你喺呢一刻，你知唔知道？即系你起码自己认同喺最后就系话 A、B、C 啊，真系要杀头，即系真系要杀对方头嗰个可以唔系我，嗰个可以系薯片叔叔，而且我都主动同薯片叔叔讲，我可以唔参选，我费事介你票。呢个系同琴日好多时事节目话佢走出嚟介票，完全恶捻鸠嗰啲嘢，即系完全系胡扯鸠噏。佢当然知道呢一个唔系对 ABC campaign 支持者嘅最好结果嚟啦，所以佢咪就系话，如果净系得薯片叔叔选，我唔选，简单直接明快。咁亦都呢一刻，如果大家真系知道薯片叔叔系会参选嘅话，咁胡国兴系会一路酝酿到选之前，佢可能有个意，即系佢可能去到最后就话我攞唔过提名咪唔选咯。即系几好啊！功成身退，呢几月佢做咗啦，箭牌佢挡咗啦。问题就系话喺而家呢刻到三月，佢要睇清楚梁振英有咩招可以使出嚟啊嘛。即系当真系有嘢，庄真系有嘢俾689揸捻住，而嗰啲啊真系大镬到会影响到689，唔系影响到庄真民望嘅时候，胡国兴就可以承继庄真嘅支持，而庄真亦都系下任政务司司长人选咯，可以系，即系既然胡国兴冇 campaign， 我帮你做 campaign， 我帮你做公务员嘅首长 ，why not？ 呢个系可以嘅，所以中共永远系有两手准备，有几个 plan。如果咁样唔得嘅时候，我有咩 contingency？ 只不过系咁唔好彩，上次嘅 contingency 就系689最想见到嘅嘢，又即系佢689嘅谋略一部分。咁當然就係689有689嘅保家啦。咁當然呢啲嘢係咪到最後係北京某一個政治權鬥嘅派系勝出咗？咁當然而家係啦。咁但係呢一刻我屌成報講嗰啲嘢咧，唔講唔講啊！屌講成個月個兩個月都嚟緊頭嘅咯，你又見佢唔撚收聲嘅喎。咁你真係好難話呢一刻權鬥邊邊贏邊邊輸喎。你成報一撚嘢喺度講，咁另外一邊一撚喺度插。 自己又回应唔到，咁你点咧？咁我觉得系呢啲系啲好即系好奇嘅嘢嚟嘅。好啦，呢一排除咗叶柳之外，其实有几个人都讲咗好多嘢，例如李慧琼，佢对胡姑嘅批评就系话你系冇政治包袱，都冇政治联系，于是立法会系冇一个支持。所以话李慧琼呢啲人就系倒行逆施，你永远就系觉得你行政长官要有一个大蓝图，要有一个大愿景，我要立法会帮我完成咩任务，所以立法会要支持我，所以我做嘅嘢得以推行。呢、这个就系错捻晒，你嘅政纲你做嘅嘢系嚟自 compromise 嘅。你既然嗰个系一个市民嘅共识，你既然系一个市民嘅 compromise， 咁点解嗰啲立法会议员系唔会支持你呢？完全是荒谬，即所以香港人，你要明白一个健康议会是点，绝对不是你而家睇到嗰啲斗争权斗，对面话啱嘢，我话错，我话错嘢，对面话啱，大家一定系冇 compromise， 呢啲系唔啱。即喺中南海提过，就系2003年系一个咩几个政党同盟咧，大家一齐。去 compromise 一啲即係嗰时有利香港经济措施呢，嗰样嘢阿爺最憎，梗係啦，屌你嗰啲咪话俾你听，嗰啲真係大团结啦，而嗰啲大团结香港即係阿爺最憎㗎喎。所以李慧琼咪就演绎緊阿爺最憎嘅嘢啦，阿爺最憎就係你 compromise 嘛。二香港人唔知道李慧琼喺度呃緊你，特首要嘅支持系嚟自市民，唔嚟自立法会，咪屌你乱鸠咁啊！陈永琪原来都觉得呢一刻唔系所谓要表态嘅时候，但系好奇怪就系话，嗯，系啊，胡国兴几好啊，份人，嗯，都几好啊。不过呢一刻我都未决定系有咩候选人，不过佢系一个几老实嘅人，屌你，又系讲，等于冇讲，即系呢啲中共嘅狗就系讲啲咁嘅嘢，咁所以就系话。唯一得到个结论，阿爷完全唔反对胡国兴呢个人走出嚟选，而胡国兴走出嚟选系一个特定嘅原因，就系、是、要做一个庄真嘅挡箭牌，系要做一个烂头卒，系做 Plan B。你唔可能话呢个 Plan B 完全冇可能，因为上年 Plan B 就系咁赢咗啦。呢一集就系搏击单打，下集再见，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